包部分班次是会调整，以普通船行驶的班次就会在上午十点半由大澳开出，以快船行驶的班次就会由上午十一点在屯门开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有道路工程，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的大厦和维他大厦之间的中线是需要封闭。而在九龙区秀茂坪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的部分慢线亦都是需要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同埋东区海底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啊，早晨啊， 早晨 啊，早晨啊，又嚟啦，一个礼拜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咁啊，先问下你先啦，咁啊，大家同心抗疫啦，我自己啊买咗好多咧，叫做家居健身嘅一啲器材翻屋企，自己喺屋企 train 自己，因为你都知道啦，即系肌肉咧同储钱一样嘅，你一唔储咧就会冇钱噶。肌肉呢你一唔锻炼呢就会冇啊，就会剁同埋掟啊，因为你就由头到尾都唔好操，你操开呢你唔操一轮呢就真係难搞啦。 好好喎、啊、上集一讲完你今集就已经可以做到运动啦、 啊。你嗰个步行机啊嘛。 我已经订咗啦。 哦咁。 係啊，运緊落嚟㗎啦。 喂，其实占地都大喎、啊、我睇。 好细啊，好细。 係咩？ 係啊，你系淨系某一个牌子呢佢系可以再接一下嘅。 係咩？ 系啦， 我一阵你发条 link 俾我啦，等我再及及睇睇，因为我就有嗰啲 push up 嗰啲拱形巴咯，同埋做嗰啲 body weight 啊 TRX 啊，即系嗰啲有两条带咧，用你嘅身体体重去做翻个杠杆咁样。不过嗱、即系都要戴翻个头盔啦，你屋企健身轻轻松松步行咪冇问题咯。咁但係如果你话喂玩到器械，咁你就唔好乱嚟啦。 係啊，真係要注意安全啊。 就算你睇一啲好专业嘅 YouTube 片，都未必旁边有个专业嘅 PT, personal trainer 去叫做纠正你或者矫正你嘅一啲嘅姿势咁样啦。咁所以就大家呢最紧要就係平安抗疫，唔好喺屋企扭亲隻手啊，整到隻脚啊，加重医疗负担呢。咁呢个就好不忍嘅，咁啊，即系呢个都系重要啦。咁同埋，如果有机会，大家都冇事冇过接种埋第三针啦。即系呢个都我自己都 plan 紧去接种啊吓。 我 book 咗啦， 系咪啊？ 系啊。 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場地可以接種嘅。 係啊，咁除咗政府一啲嗰啲體育館啊等等嗰啲場地啦，其實仲有一啲醫務所咧都係可以接種嘅。 係啦，網上有好多資訊咁啊，即係收音機旁邊你就自己再揾多少少啦。咁啊，同心抗疫，你話喂，除咗叫做喺屋企多啲做一啲健身，其實煲劇啊、睇嘢啊、聽收音機啊，咁都 OK 嘅咁樣。咁啊，PC 琴晚有冇睇我嘅甜水 BB 分心啲啊？ 我都話最中意睇你嘅節目㗎，所以因為你而買枕頭㗎嘛。 因為咧，好多香港人咧，其實近排咧都真係瞓得唔好，咁因為好多唔同嘅想法啦。我有啲朋友仔，譬如開健身室嘅，咁真係好驚啦。咁即係驚，第一驚自己身體有冇事，第二驚間公司點咧？咁個健身室會即係有政府有啲咩支援咧？這個第一，第二嘅時候開翻。究竟啲客仔又會唔會翻嚟咧？業主肯唔肯減租咧？咁呢啲其實大家真係頭都大埋，講真喺疫情期間，呢啲真係踢場逆境波啦嚇。咁大家咧就要逆境自強咁樣啊，即係心靈或者心臟都要強大啊。 冇錯，喂，但係咧，我啱啱講到，即係你啱講咧，你嗰、那個甜睡 B B 瞓冧啲 啦。 喂，真係有個問題想問下先。 你 喂，最近天氣真係好凍， 係 有咩辦法可以令到冇咁凍啊，瞓得好啲咧？因為真係可能身邊好多朋友咧都遇到咧凍到完全瞓唔到啊，或者只腳好凍啊，凍到喂我真係冇辦法瞓。哇，呢啲真係緊要啊 ！PC 你咁中意淘乜淘物咧，真係可以試下呢一個嘅。 係 咁當然啦，嗱先戴頭盔再分享就係、是、嗱，即係體質因人而異啦。不過即係我每一集都會訪問好多唔同嘅註冊中醫師，咁佢哋都話夜晚黑九點零鐘，大家如果可以咧就整啲熱水浸一浸腳咁啊！你網上都會買到嗰啲木桶啊，足浴桶咁、下邊咧，個浴桶下邊咧，其實有啲一粒粒咧，拮住你腳仔嘅嘢嘅，咁嗰啲其實你碌下碌下咧，增加血液循環，就自然個人會暖啲。第二咁嗰、那個中醫嗰啲時辰嗰啲嘢，咁啊九點零鐘浸咧就話對身體好好咁樣個一種咁嘅説法啦。咁但係即係呢啲專業嘅意見都係交翻俾中醫啦。咁但係你話浸腳嚟講，咁啊你喜歡浸嚟浸下咯。咁你話浸一兩分鐘嘅，即係已經 OK 嘅，咪 OK 咯。你話喂唔係，我要浸耐啲嘅，咁你自己適隨轉變啦。 仲有藥包添，好似見到呢啲。 係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資訊，自己揾翻專業嘅意見啊。咁啊，我哋唔好出嚟喺度扮醫護啊！醫護咧就係我近呢一兩年咧至最崇高嘅敬意。 係， 咁啊，希望大家都叫做努力啊，齊心抗疫啦。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欧 系早晨啊 ，PC 哇，今集咧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啊，因为我哋请呢个嘉宾咧， 系 就是、我由细到大咧都好留意到一个职业嘅工作嘅， 系 点解咁讲咧？就系、是、我咧成日都有冇睇漫画先？ 有， 系啊，我有个漫画人物咧， 系 同我同月同日生嘅， 系边个？ 系啦，咁所以咧我就对佢咧特别有印象嘅， 系边个嚟啊？ 系啦，嗰个就叫名侦探柯南， 系啊，就系佢啦，咁样啊，咁啊，柯南就即系处理好多唔同嘅案件啦。咁嗰啲都唔係啲開心事嚟嘅，你雖然睇到阿柯南咁得意啦個樣， 喂，但有啲咧真係我覺得好 logic 嘅，即 係 好得意，即 係 得意到一個地步，我到而家都仲記得個故仔啊， 係 即係例如電話啦，我哋打電話俾人嘅時候咧，其實我有冇留意咧？我係一到九啦，到零啦，跟住星號、井號嘅一啲 number 咧，個波頻係唔一樣嘅。 哦，係咩？哦， 係啊，即係你撳嘟嘟嘟嘟嗰係嘅嘟嘟嘟嘅聲音嘅嘅、波頻係 唔 一樣 嘅。 係啊， 但如果依家用電子咧，即係用翻手機咧， 都唔一樣噶。 手機都唔一樣噶。哦， 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咧就係、是、有一個 case 咧，就係話佢要去，佢有一個叫做 perfect pitch 嘅，佢有絕對音準嘅。係。咁所以咧，佢用翻呢個方法咧，去敲到一個一啲聲音啦，去令到個電話自己打電話咯。 哦。 係啊，我覺得。 非常有趣， 好勁喎！呢一件事 係 啊， 有趣有趣。咁啊，當然啦，呢啲都係一啲電影或者小説或者漫畫嘅情節啦。咁當然，我哋今日咧就請嚟業內人士啊，同我哋分享啊 嚇。好，我哋有請香港政壇總會主席楊建勳先生 Tommy。 Tommy 你好啊，早晨啊。 係你好，你好。 早晨啊，上集咧就講咗好多關於知識產權啦，即係點樣去搜證啦等等嘅嘢啦。咁啊 ，PC 都特別問啊，有咩特別嘅 case 可以同我哋即係嘅聽眾可以分享嘅咧？又呢啲 case 系咪關於喺灣區入邊發生嘅咧嚇？ 灣區係廣東省啦、 啊，係 就常見嘅。十幾年前嗰陣時開始咧，十幾廿年前咧，都係喺灣區，大多數都喺灣區。 咁但係有啲乜嘢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咧？即係比較有趣一啲，或者即係俾你偵破嘅一啲 case 啦。 有啲咩難度啊？ 係啦， 難度咧就係話佢會遷移嘅。就算佢唔離開廣東省都好啦，佢都咁上下，佢會走嘅。 嗯嗯嗯， 佢會走嘅，除非佢本身有一個好規模嘅廠房，佢係本身係做緊啲高級嘅嘢，或者做啲大型嘅，例如服裝啊、手袋啊，有啲咁嘅產品，佢係做緊嘅。只不過貪婪，佢就接埋啲商冒牌商標嘅嘢做。 嗯， 佢係走唔甩嘅。 嗯。 佢又走唔甩嘅。如果你揾人加工揾人做，佢未必做到嗰個效果啦。嗰啲咁嘅靚嘅商標嘅產品，呢啲咪冒牌產品，我哋叫做一比一啦，超 A 咯。 係咁，所以即係呢啲都係有陣時幫到一啲企業咧，去翻翻身㗎，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將一啲企業嘅麻煩咧就解決咗佢。咁啊，好啦，咁啊又問一下啊 PC 最關心啊。點入行呢？同埋喂，其實近年咧呢個偵探行業會唔會青黃不接呢？咁調翻轉頭就係、是、你會唔會喺內地，即係譬如喺灣區啊，譬如有啲佛山你都會招聘啊，東莞你都會招聘啊，招聘一下一啲當地嘅人才等等啦。因為人哋始終熟行 地頭蟲啊嘛， 即係你有陣時我哋都熟悉地形環境，都我估計係對於一個偵探嚟講係好重要噶嘛，係咪先啊 ，Tommy Sir 嚇、 啊？可以咁講，你用翻當地人。會好處有好處嘅，唔好淨係講廣東省啦，譬如話四川啊，其他地方。如果你走一個廣東人出嚟喺個市場啊，啲商場喺度捐來捐去，咁啊亦都唔係咁恰當喎，係咪先？譬如話啲電腦產品啊啲嘢，你走去問人哋價錢啊，啊或者走去搜羅呢啲咁嘅證據嘅時候，當地人始終你用翻當地嘅言語係方便好多。 咁啊啱啊，系啊，冇咁容易俾人知道。喂，大佬，你一个外省人，你就唔接地气啊！即系如果 你讲嗰种语言都唔一样，点解你冇乡音嘅讲嘢？ 系啦，咁 唔系乡音，佢直情系，譬如喺四川，你咪用四川话咯，湖南你咪湖南话咯。就算你有大有乡音都好啦，佢都会同你讲翻当地语言。 系， 喂 ，Tommy Sir， 我好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咧，其实做侦探呢个行业咧，系咪通常都系警察出身噶？ 唔係，有警察出身。你話其實啊，我嘅見解啊，我做咗成三十年，咁我覺得咧，或者做個執法人員唔一定適合做我哋呢行嘅。 哦，點解咧？ 嚇、啊，佢個樣嘅問題咯。有啲真係你有冇留意？有啲真係好入型入格嘅， 關公眉咁嘅嘢。 佢係呢個，我哋行家冇做過執法嘅，佢個形狀都係似嘅。呢啲咪唔恰當。 哇！我咧其實有聽過朋友講咧，即係個警察朋友講啦。其實佢話咧，如果做一個偵探或者做一啲跟蹤嘅嘢啦，其實佢話個樣越普通就越好，你個樣越靚仔嗰啲咧就越唔適合做嘅。喂，有冇呢類型嘅嘢嘅出現㗎？ 梗係有啊。咁嗱，講翻好似我哋做知識產權啦，係咪先？你做跟蹤嘅，你都會有啲特殊咯，即係俾人睇到差人咯，即係佢唔知係識偵探。佢覺得，咦，仲有差人跟住我嘅，係咪先？咁你都會阿叻噶嘛，係咪先？ 係 就是、一般嚟講，最好係咩咧？唔好身材高，太過高大，太過突出， 係 啦。你唔好染咗頭髮啊，戴耳環啊，好 fashion 啊咁樣，就唔係咁好咯。你譬如話落 disco 啊，落個卡拉 OK 手證啊，咁啊差不多，冇乜所謂。 咁你形容啦、 啊，要系啊，你大家提項啊咁樣，咪你冇理由咁樣 有个咁嘅人成日跟住我噶嘛，你太过突出啦。我转个弯又见到你，系咪先？因为你嘅服装啊，或者你嘅饰物啊，太过突出啦。即系如果嗰个 target 咁突出嘅，你都好易认，你唔怕俾佢走失，咁解啫嘛，同一个道理啫嘛。你睇人人睇你啫嘛。 嗯， 喂，咁但系去到侦探啦，一路讲紧侦探或者讲紧市场策划呢一样嘢啦，其实有啲咩行规咧？ 同好多行业嘅都一样啦，诚信啦， 嗯， 啊，真系唔可以出卖顾客嘅秘密啦。 哦，例如你、 啊、例如你打击咗嘅时候，你喺边个当地、边个范围都，香港啊，边度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好，有时个客户个商标持有人都教咗你点样深入去睇嗰个辨别嗰个真假嘅。呢啲你唔可以公開， 係因為當你知道當中個知識含量或者技術含量嘅時候，你突然間開間工廠，你照啤出嚟係咪先？咁你就發達啦，可能係咪先？咁啊，都係呢啲都係啲行規嚟嘅，係咪 ，Tommy Sir？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 同好多行業都一樣。嘅 誠信問題咯，係咁啊！哇，大家即係一連兩集都了解到，哇，進入咗呢個偵探嘅世界啦，咁樣咁啊，或者都了解到，哎，其實原來喺灣區入邊咧，啲偵探要處理唔係單單係嗰啲婚外情啊、嗰啲氣氛緩分啊嗰啲嘢啊，仲有好多嘢發生嘅，咁樣係啦。好啊，咁啊，一連兩集多謝曬 Tommy Sir 啦，咁啊，稍後時間再同你傾下偈啦，多謝曬你， 好啊、okay, 多謝 Tommy， 拜拜， 拜拜。 买了球鞋，再买玩具，甚至想花光一切买新居。爱上谈情，再爱入睡，直到想躺进陌生者的家里。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约不约定谁？黄金广场外分手，在时代门外再聚。你和谁结伴前来？是否比我精彩？自从前爱到现在，是哪个可一可再？你回来，你不回来？尽管天塌下来，但仍然值得与你用余下时间谈论爱。吃喝完成再去玩乐，甚至想天光之际看星光，吻你眉头，吻至寂寞，直到想拥吻漫画中的主角。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若不若定谁？今广场内分手，在时代门外再聚。你和谁结伴前来？是否比我精彩？自从前爱到现在，是哪个可一可再？你回来，你不回来？尽管天塌下来，但仍然值得。错过什么再分开？你与我凑巧经过，就像在咖啡座，一个两个三个。太多 从前爱到现在，是哪个可一可再？你回来，你不回来，尽管天塌下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容许快速测试呈阳性人士透过网上系统直接登记结果，无需经过核酸检测确认，直接视为阳性个案跟进。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是好做法，指实验室工作量爆灯。新做法可以快啲有檢測結果，但係預期會揾出更多個案。有長期病患嘅長者要盡快求醫。孔凡毅又話：第五波疫情有機會喺三月初或中旬見頂，到時每日可能有二至三萬人確診，實際數字更加可能高幾倍，死亡人數可能再升。強調目前的死者當中九成沒有接種疫苗，尤其是安老院舍的長者，因此建議當局考慮強制打針，尤其是長者，以加快接種速度。聯合國安理會表決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決議，由於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俄羅斯投反對票，令到草案未能夠通過，中国投了弃权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不点名批评俄罗斯，指一个鲁莽和不负责任的常任理事国滥用权力攻击邻国，并且颠覆联合国和国际体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面对当前复杂敏感形势，安理会既要作出必要反应，亦都要十分慎重，任何行動都要真正有利化解危機，而不是火上加油。如果處置不當，一味施壓制裁，只會導致更多人員傷亡、更大財產損失、更複雜混亂的局面、更難以彌合的分歧。徹底關上和平解決的大門，最終受害的是廣大無辜民眾。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美国农业部年度农业展望论坛上表示，为了让中国负责任地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中的承诺，他自去年十月初以来一直与中方接触，希望中方按规则行事。但他指美中贸易关系极其困难，而且越来越困难。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早前说，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由此协议生效以来，中方努力克服疫情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和供应链受阻等的带来的多重不利影响，推动双方共同落实。发言人希望美方尽快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和制裁打压措施，为双方扩大贸易合作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和有薄雾。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令首先讲封路，油麻地炮台街有中九龙干线工程，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之间的一段炮台街咧需要封闭。另外，马鞍山路、恒泰路咧亦都有工程，所有的车辆系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现场的交通标志。

喂 ，PC 啊，有冇睇呢个冬季奥运嘅闭幕式啊？ 梗系有啦，呢啲错过唔可以错过嘅嘢嚟嘅，真系。 一年咧，听到张艺谋导演讲嘢几次嘅，咁样，其中一个就系筹办紧呢个冬季奥运啦，咁样。咁佢今次就以人为本啦，咁就冇请一乜嘢大咖士嘅一啲明星，亦都冇话点个边个应该要唱歌，全部都系用翻啲素人或者运动员自己担纲翻一啲演出嘅单位，咁我觉得几好啊，其实即系个效果以至成件事出嚟都系比较宽裕啲啦，即系或者比较和谐啲啦。 咁我觉得成个活动都真系运动员自己本身嘅一个舞台啦。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如果佢哋自己担当翻，佢哋将佢哋自己嘅强项又攞翻出嚟，由一个运动项目变成一个欣赏项目嘅时候，我自己觉得有另一个层次。 嗯，咁我身边都有一啲运动员朋友啦，代表香港嘅运动员朋友，特别系太极运动员啦。咁嚟紧咧喺杭州亚运咧，佢哋都会出战嘅。咁啊，计时器咧就不足200天啊。咁樣即係杭州咧，就再商會講緊就係杭州亞運啦，咁樣咁啊，第19屆嘅亞運會咧，將會喺今年啊9月10日啦，至到25日咧喺杭州舉行啊。今屆嘅亞運咧，共設有40个嘅大項啦，61个分項啦，預計有482个小項嘅。咁啊，當中咧有一啲叫做新增嘅項目啊，包括乜嘢啦？空手道啦，咁有呢、這個競技攀岩啦，仲有呢、這個。棒垒球啦都有关事嘅，咁另外亦都增设咗咧一样我同你都几中意探索嘅就系电子竞技啊，电竞、啊 ，PC 呢几年都听唔少嘅，其实呢个项目我自己都有跟进紧一啲关于电竞嘅项目啦， 系咪啊？ 系啊，即系例如系速度无人机速度赛啦， 系 啊，因为你知哇真系好快， 系 即系你戴住个 VR 眼镜，然之后睇住架飞机， 系 然之后点样去飞嗰啲赛道，我自己觉得。是难的、真的难，因为个机的速度去到120公里的时候，你怎样可以在个眼镜里面去应，即是适应到个速度啦，看到障碍物啦，然之后仲要飞到。 真的 啊，即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我记得前排呢看这个电视的一些 Doco 节目呢讲这个波子王啊欧阳若曦呢，咁佢依家都有阵时会同啲电竞嘅选手去做啲 training 啦，或者较劲一下啦。咁我發現咧，電競嘅賽車又係好多唔同嘅玩法、唔同嘅層次啦。即係電競係一個欄目，呢、這個欄目入面有好多牽涉在內。譬如頭先 PC 講咗其中一個，即係嗰個無人機嗰個速度競賽啦。咁另外啊，會唔會有啲賽車啦，或者有其他最傳統嘅一啲電競啊？譬如打到世界賽嗰啲《王者榮耀》啊、《和平精英》啊嗰啲等等啦，嗰啲電競項目啦。仲有咧，加咗一個項目咧，都幾有趣，就係呢個霹靂舞啊，即係 break dance 啊咁樣啊。啊！這個我幾期待喎，係啊，因為我係幾中意睇街舞嘅一個人，即係由讀書年代啦，咁啊，以至有陣時有機會，尤其是舊時候生咧，我都做得多嗰啲叫做大學嗰啲 dance 嗰啲 show 嘅，咁咧嗰啲大學 dance show 其實都好熱血噶嘛，即係你見到啲靚仔靚女跳曬舞，你就算依家咧。嗰啲叫做 Mirror 啊，嗰啲 Cola 啊，咁係叫 Cola 係嘛？啲人讀錯咗 Cola 嗰啲。喂，其實佢哋舊時都係一啲 dance 一啲大學 dance 嘅老鬼嚟嘅，即係我哋用翻大學術語就係、是、啊，用嗰啲 dance 嘅老鬼。所以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喎、啊！即係有陣時我哋作為一個觀賞者就覺得啊，跳舞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咁、但係你睇到人哋跳 break dance 霹靂舞咧，成為一個舞者個舞台係變咗一個運動會咧，亞運會係好唔同嘅。即係同你平時睇一個 showcase 或者睇一個表演 performance， 我估個感覺咧，我自己幾期待嘅。其實呢個霹靂舞喺亞運嘅賽場嗰度去跳咁樣， 我就覺得有趣嘅，因為以往咧，可能我自己睇好多外國電影啦，甚至現場嘅一啲舞蹈啦。其實我覺得舞蹈比我哋嘅層次係好多， 係啊， 即係可能我自己睇就睇現代舞睇得多啲嘅，係啊。跟住但係咧，你啱講呢個叫做霹靂舞咧，其實我就覺得電影感咧。 系 好好，即系多咗啲电影感又会好睇啲啦，即系配合翻灯光音响嘅时候又会唔同咗啊！ 我冇諗過呢一個變成咗一個比賽又係點樣？ 尤其是我哋都有經歷我唔記得中文譯名係咩啦，譬如 Step Up 啦，當年好大熱大盛嘅一部外國電影啦， 好喜歡。 係啊 ，Step Up 我真係唔記得中文名，我淨係記得 Step Up 有一同埋二嘅咁樣，即係我覺得啊好好睇啊咁樣。咁我期待嘅畫面都希望亞運可以俾到，同埋咧其實今次咩咧？南韓你亞運啊嘛，南韓會參加噶嘛。其实南韩嘅舞者系好劲， 系 好劲。你即系当然啦，你咁我咁样讲，你一定会即刻谂到 Big Bang 啊、Super Junior 啊、防弹少年团啊，喂，嗰啲都系舞者出身噶嘛，即系或者佢哋 train 自己做。 同埋佢哋唔同啊，佢哋由好细个开始咧，真系已经接受紧呢类型嘅训练啊嘛。 真系啊，所以都好期待嘅。咁啊，嚟紧即系不足200天到啦，咁就会喺呢个9月10号开始就呢个杭州亚运。咁啊，睇下到时就大家又会紧贴翻个运动情绪啊。咁扣翻我哋节目个头就系，我哋依家就唔好外出做咁多运动字啦。即系就算你旧时跑步偷偷鸡都会除下口罩噶嘛。有啲朋友仔就而家做紧运动咁样啊，即系跑步咁样，我都奉劝翻。譬如依家你谂住今朝早可能踩单。车嘅咁啊，有啲踩单车嘅朋友仔，我都觉得大家应该尽翻个公民责任，戴翻口罩啦。即系顶笼你唔好踩咁长咯。即系你譬如踩三四公里，咁你停一停饮啖水，你先拉低个口罩咁样。咁我掟你系啊，因为你要踩56 K。踩咁远，你所以 all the time 都唔戴口罩咁。其实 不过迟啲嚟紧都听说有机会收紧啦，系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嘅。系好，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 同埋留意疫情最新嘅变化，可以继续去听我哋香港电台啊。 冇错啊，听下啲正能量歌先。 转碎空气翻滚，滴着汗或擦每个眼神，是我地两位地叫你快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份量就是为了你，胃口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阿欧啊，最近有冇留意咧？我哋嘅一啲某一啲嘅产品嘅价格水平啊，嘅升幅都好紧要。 有啊，蔬菜同埋猪肉咯。 系啊，冇错。 冇食好耐啊，我嘢。 唔系嘛？唔系，你去唔去到洗手间先？ 菜咧真系好贵啊。 系 啊，咁当然你话前排又再贵啲啦。咁但系依家供港嘅蔬菜就已經流通翻好多啦，菜嘅價格亦都回穩，咁啊豬肉嘅價格又有好多唔同嘅牽引嘅因素啦，咁啊唔逐一喺度講啦。 其實你知唔知道菜嘅來貨係點㗎？ 唔知 同埋而家經咩口岸嚟？你知唔知？ 唔知 係嘛？ 係啊， 因為其實一般嚟講行雲咁依個文錦道啊等等㗎嘛，咁最近咧其實多咗嘅，多咗就開埋呢個蓮塘口岸做臨時嘅出入境通道啦，係啊，咁另外咧就再多咗條水路啊， 系啊，水路又有啦，即系我嗰日第一日见到有公港蔬菜系水路上嚟嘅时候，都真系成个货柜跟住拉晒 banner 咁样 咧， 我以为咩抗疫物资。点啊？资源系蔬菜，咁蔬菜都好，蔬菜都好。如果咪菜都冇条俾你食下。 不过你知唔知道？其实我自己咧，即系我嗰次同你讲，我去咗宁夏啊嘛。 系系。 跟住你冇发现，其实原来宁夏系种好多供港嘅蔬菜。 系咩？哦，即系因为我哋食紧嘅菜可能好多时候都嚟自比较远啲嘅地方。 系啊，飞机货嚟噶， 即 系 未必一定系广东省或者喺湾区入边输出。 系啦系啦，即系例如我哋最常啦，香港人最常食嘅菜心咧，其实系宁夏。种出嚟嘅，大部分菜心都系宁夏供港。 哦，咁呢个就系大家要了解。我知道东莞都好多菜田嘅， 系 咁啊。呢个因为有阵时去买餸嘅时候啦，即系我买餸就真系唔多嘅。咁但系我真系要去买餸嘅时候，我都见到有阵时都会系啲菜都系湾区嗰度嚟嘅咁样。咁你会睇，依家都好明明白白噶嘛，即系啲菜会 写住啊嘛， 写啲产地出嚟啊，话咩乜乜菜心啊，乜乜。蘿蔔啊咁樣咧，咁樣咁啊，俾大家有一個信心。 好細緻㗎，而家唔係淨係寫內地咁簡單，即係寫埋邊個省份咁。 係近排天氣凍啦，咁打邊爐都打多咗嘅。咁啊 ，PC 有咩菜特別中意食啊？講啲輕鬆啲嘅嘢啦。 我好中意食芽菜。 芽菜啊， 係啊，好中意食芽菜。所以咧，我去打邊爐嘅時候咧，我係清咗人哋啲芽菜咁滯 啊。芽菜有趣喎，芽菜唔係喺菜檔買喎。 喺豆腐档 卖，你讲咗一样，你讲咗一样嘢系原来唔 喺菜档 卖嘅，贵唔贵咧？咁啲芽菜，我又忽略咗喎。近 以前系好平嘅，但系最近嘅芽菜都贵咗。 点样？点样贵法？半斤几多钱啊？如果两口子应该半斤一斤都应该够。 唔得噶，如果我食系讲紧 咁坚， 讲紧两三斤咁食嘅可以，系好夸张， 系当饭食。 冇错。 咁几钱斤啊？依家 around 围翻。 都系其实本身几蚊嘅嘢嚟啫， 佢相对平少少嘅。 系啊，但系而家都成十几蚊噶啦，要去到。 你下下都食豆苗咁。 咁当然你要去睇下去边个街市啦，因为我真系留意，因为自己煮饭多咧，即系唔同嘅街市个价格水平差超过一倍有多。 系啊，我自己譬如自己居住个区啊嘅街市咧，超贵啲啊，真系。 系。 即系可能两至到三条矮瓜啦，其实系收紧廿蚊噶啦，已经。咁真系夸张啦，当然你一定会话，可能你嗰个矮瓜大条啲啦，咁样咁翻 K O 啦嘛，廿蚊三个咯，我个头就廿蚊三个。我深信有啲地方买翻 K 真系平好多嘅。 我成日都觉得而家蔬菜嗰个买法咧，系有阵时摸不着头脑嘅。 系啊，有阵时断根，有阵时断缆，即系佢一兜咁样啊，一兜就嗰个定价。咁你又冇得揀喎， 係啊， 咁又因為疫情啦，咁你個個隻手摸過曬咧，佢、 啊、 又覺得唔掂，咁但係你冇得揀，你真係可以俾佢喺下面 check 你喎，即係意思係可能下面係爛嘅，你唔知㗎嘛， 係、啊。 即係你咪唔通你踎低咁樣睇啊？等我睇下有冇個底係爛 咗咁，所以一如以往，我哋都會問翻姐姐靚唔靚㗎？係咪靚？ 咁佢實話靚啊！咁嗰啲係好似你咁靚啊！嗰啲其實我都覺得多餘啦、啊。即係我想大家唔好講咁多嘢啦。我想快快脆買完咧，快快脆屋企食，食完之後瞓覺，快啲到四月二十日之後，即係疫情快啲退卻放寬翻仲好啦。係，即係我估大家。整個香港都是同一個信念的啦、 嗯、 大家踢場的警波啦真係、啊、大家加油俾心機 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泳儿、曾乐彤。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开头个样系读书叻嘅，唔错，但系原来佢系唔老实嘅，一定系古古惑惑啊！